或者相关国家和地区官方批准的所有疫苗都被承认。观众方面，赛会决定不设境外观众，只是向境内符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的观众售票。由1月23号到冬残奥会结束，将会实施闭环管理，以确保冬奥会的安全举办。所有进入闭环内的境内外冬奥参与人员和工作人员都将会进行每日核酸检测。体育消息，欧联分组赛 ，H 组上届冠军车路士作客0-1不敌祖云达斯，基艾沙射入全场唯一入球，同组的新尼特主场4-0大胜马毛。F 组，曼联凭基斯坦奴朗拿度在保时的入球，主场2-1反胜维拉利尔，取得小组首场胜利，同组亚特兰大1-0击败年轻人。二组拜仁慕尼克主场5-0大胜基辅大拿姆，奔菲加主场3-0轻取巴塞罗那，拜仁小组两连胜，巴塞两战全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11.95，瑞士法郎0.935，加元1.275，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7。日经平均指数报29,555点，升1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55美元，卖出1,729.2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朝早8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10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有一宗坏嘅交通灯啦，同埋爆水管啦，影响到路面咧比较挤塞噶。咁喺新界啦，车公庙路沙田头路交界噶，咁影响到而家车公庙路沙田头路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车公庙路来回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啊，就系受坏灯影响。咁另外，九龙湾嘅宏照道常怡道交界嘅爆水管，咁而家宏照道常怡道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但系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全錦公路去返全錦交匯處車龍就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就在馬料水。咁提一提你啦，咁聽日灣仔北一帶咧有封路措施啊，為咗配合升旗儀式，咁由而家至到10月1号嘅下晝12点啦，博覽道、博覽道中、博覽道東、中環同埋灣仔繞道通往博覽道嘅支路啦，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龍和道東行線咧都有臨時嘅封路措施嘅。咁另外啦，為咗方便市民去沙嶺掃墓，由听日至到10月31号期间，东铁线咧会由头班车起至到晚上嘅7点，部分嘅列车咧就会来往罗湖站啦。咁另外啦，东铁线来往马场站嘅列车服务咧就会恢复翻，咁啊配合沙田马场啦喺赛马日嘅安排运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国剧830， 感教日月换新天。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文艺晚会， 10月1日晚上7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 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同大家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大家好，我是 Peter Chan 陈建恩。我觉得阅读是深入其他人的内心世界，吸收人哋得到的知识和经验，再想想这些知识和经验可以怎样影响自己的人生。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8:10，9月30日星期四嘅朝早，喺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紧嘅节目嘅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早晨，我系萧乐文啊。特首林郑月娥咧就会喺10月6日，即系下个礼拜三咧就会发表任内最后一份嘅施政报告啦。呢段时间通常喺施政报告之前咧，啲传媒都会有一啲相关嘅消息噶啦。咁今年都唔例外。咁啊，今年嘅有关施政报告嘅消息咧，都提到唔少有关于一啲房屋土地嘅政策啊，都有一啲嘅着墨啊。其中咧，好似包括明报在内咧，就提到包括就话施政报告啦，消息话咧就会有一啲方案系释放新界嘅土地发展，包括就话咧。是打算是修改新界条例，降低新界祖堂地咧嗰个转售嘅门槛啊，咁当中就会参考强拍条例嘅做法啦。个门槛就要降低到集齐咗80%嘅业权同意咧就可以转售噶啦。而家讲到啲祖堂地咧，就系一啲氏族拥有嗰啲嘅产啊，咁啊就系话以一啲祖堂嘅名义系拥有嘅。咁啊，过往见到乡议局都提过话，即系香港咧大概有7000多个嘅祖同埋堂啦。估計涉及呢啲祖堂地咧，有超過2000多嘅公頃嘅。咁啊，不過過往亦都有報章問過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咧一啲詳細嘅資料啦。咁佢就話都冇嘅，即係究竟個分佈啊等等嗰啲咁。嗱，如果將個祖堂地嘅轉售嘅門檻係降低嘅話，對於成個新界嘅土地發展啊，或者整體香港一啲嘅土地或者房屋供應係幫到幾多咧？等等。1872311，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咧，係同我哋講下呢一個嘅消息啊，有關於施政。报告的祖堂地这个消息。电话旁边有上水区乡事委员会主席侯志强，早晨。 早晨，小生。 早晨，侯志强。现在说消息讲施政报告可能会提话修改新界条例，降低祖堂地的转售门槛的。你们自己听到觉得怎样？ 其实呢这个政府收地的政策呢一路以来就受不到这个祖堂 的阻拦的。佢政府如果收你嘅地咧，边乜嘢祖堂咩业主咧，佢要收嚟，收咗你之后咧，佢又话俾你听，你嗰笔钱已经喺库房啦，你哋嚟攞啦。只不过话啲祖堂咧，因为年代久远，啲司理啊，啲司理人嗰啲咧，好多都过咗身，咁啲人咧就扮司理啊，扮呢啲嘢就令到呢啲人咧就好多争拗，好多争拗，因为点解咧？你要一个人都要反对都搞唔到嘅。咁有啲人就爭個事嚟做啊嘛，咁啊爭唔掂啦，所以呢啲佢哋去嗰個收錢呢個關卡咧就比較收唔到嘅，就攰住咗喺政府嗰度，所以大家都要搞清楚。 但過往唔係話有試過咩即係業權集齊唔夠，即係唔夠全部子孫話集齊買嗰笪地，所以就賣唔到，唔係有啲咁嘅講法咩？ 梗係冇呢樣嘢啦。你而家沙田大埔啊、上水元朗啊咁多呢個新市鎮發展啊，有邊度話有一幅地？是收不到而阻住发展的，是没有的。只不过说他们的司理人搞不定呢，就是钱收了就放在库房。 就令到呢啲咁嘅祖堂之孫咧，就佢收唔到呢個錢嘅啫。咁而家你政府咧話將呢一個關卡推到去八成人係支持嘅，就可以搞得到呢個手續嘅。呢個當然係好事啦，係咪？對新界人，對或者業權人咧，係件好事嚟噶，係嘛？但係你話祖堂搞唔到，係收唔到地，呢個係唔係事實嚟嘅？ 咁但係幫到幾多咧？好似你咁講，過往棘住嗰個位係可能啲私利人過身，冇人去處理啲錢，而唔係話啲子孫嗰個業權嗰啲集合到唔夠100%，即係唔係呢個問題？咁而家就算將嗰、那個即係叫做修改個條例咧，就話將祖堂地嗰個轉售門檻降低，即係可能八成業權嘅人同意都得，咁啊唔關事咯，即係唔係對準緊你頭先講嗰個問題咯，係嘛？ 系啊，对唔到个问题啊，其实你只不过你话收地，佢有个人去反对，咁你佢由当区个嗰个民政事务专员去判呢一单嘢能够买卖啊嘛，佢用你100%，佢先签嘢俾你啊嘛。如果你有一个人反对咧，佢就唔签呢一份文件俾你，所以咪买唔到，或者你啲人咪搞唔到个私利，咁咪做唔到呢个收钱咯，系嘛？就唔系话有一个人反对就做唔到嘅，呢个两回事嚟嘅。 但整体嚟讲，你觉得即系而家本身啲祖堂地系多唔多，或者对于成个新界发展嗰个帮助系有几大咧？如果真系即系更加容易去转售啊，去买嘅时候， 喺新界嚟讲，祖堂地当然唔少啦，系嘛？咁你改咗呢个条例咧，咁啊令到呢啲祖堂咧去搞私利啊。去買賣呢啲祖堂物業係比較暢順嘅，咁但係咧，大家又唔好誤會話新界人喂，你好想去買咗呢啲地，就唔係有呢樣嘢，因為呢啲祖堂地咧根本係祖先留落嚟，係俾你哋走去祭祀啊，同埋大家嗰啲子孫團結啊咁去擁抱嘅。咁但係當你地區發展啦，政府要收到呢啲地啦，你新界人亦都係無奈咁啊接受政府呢啲政策啦，係嘛？但係你政府要收呢啲地咧，我覺得咧喺地方上要做翻啲嘢嘅。咁譬如話，你而家好多嘢對新界人都唔係咁公平啊，係嘛？咁你做翻啲，佢唔係淨係新界人，你一定要一路都要付出噶嘛。啊，你好多政策上嘅嘢，你都要幫翻新界人去做翻啲嘢嘅。大家都 例如咧， 相維繫噶嘛。啊，例如咩？例如好多呢啲交通配套啊。唔係話盲搶地，周圍插針啊，周圍起樓啊咁啊嘛！你而家朝頭早去翻工，就向九龍啊，向市區嗰啲人就好似流水咁去啦。夜晚又好似流水咁退潮啦，令到呢啲車啲交通問題塞車，係嘛？出嚟又塞成個鐘，翻嚟又塞成個鐘，係嘛？你坐人哋好多時間噶嘛，啱唔啱啊？咁你呢啲交通配套咪做好咧？咁例如你嗰啲政府嗰啲辦事處係嘛，嗰啲咁嘅入境處啊，或者嗰啲好多部門啦、運輸處，可唔可以新界都設立一啲分處咧？咁令到啲新界人就唔使話你辦事又走出九龍，係嘛？咩夜晚又走翻嚟，咁呢啲令到啲交通好擠塞嘅。 但整體嚟講咧，即係始終啲祖堂地都係祖先留落嚟啦。我想知道一般嚟講，新界人頭先你就話都無奈去賣，因為成個即係發展嚟講，但佢哋自己想唔想，或者有幾大嘅程度係想保留翻呢啲地，係做翻過往嘅目的而唔係賣出去嘅咧？即係你哋有冇了解過或者做過一啲調查咁樣嘅？會唔會咁樣？ 都有香港，你都有做嘅。咁你唔係話啲地一定係賣咗，或者大家合作咧，釋放啲地出嚟。咁啊，你撥翻多少俾啲新界人？譬如嗱，你而家嘈緊嗰啲丁權，係咪？咁點解唔喺佢哋啲地入邊劃翻啲出嚟，俾佢做翻啲丁屋咧？係嘛？咁好似而家有個人又走話司法覆核，又將告呢啲新界人。喂，呢啲地關佢哋咩事咧？關個成國嘅，唔關佢事噶嘛？你有咩權去告人哋咧？係咪人哋呢啲咁嘅傳統習俗？我哋唔係話要咩權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乡嘅，大家有啲人喺上海啊、潮州啊、福建啊，翻到乡下，佢有福地，有几多钱，佢咪建间屋嚟自己住咯。呢个都系香港房屋问题嚟噶，新界人都要住噶嘛，新界人都系香港市民嘅一份子。咁点解佢自己搵用自己嘅土地啊，用自己嘅资源去起一间屋， 都令到咁多人去妒忌嘅咧，我覺得即係好唔明白嘅，真係係嘛？ 侯志强，因为无论讲到祖堂地咧，无论系你头先讲话，因为个司理或者成个管理嘅情况好难去转售到，定系头先我讲到另一个啲人嘅讲法，就系话好难集齐咁多个子孙去同意去卖地咧。无论如何，就系讲到祖堂地根本就系比较难去转售嘅咁。而家咧就政府其实之前有一啲嘅做法，譬如喺今年五月同七月咧，都试过用收回土地条例咧去收祖堂地嘅。而家咧就亦都提到话，系咪可以参考强化条例嘅方式去即系将嗰个业权即系个要求降低一啲就可以卖啦。你哋觉得系咪呢个方式无论如何都好过俾政府用一个收回土地条例嘅方式去收咗笪地咧？你觉得？ 当然这个政府修改这个法例呢，要八成人通过就可以买呢，这个都是一个好事，也是一个德政来的，就令到这个社会的争拗比较少了，这个无可厚非，是吧？但是呢，真我衷心一句都是说，政府应该关顾新界这个小的族群，就不是说一定要看这个主流民意，主流民意就是说你有我没有，他们都有意见，是吧？但大家都要想想，你们大家都要有个家乡的，我呢、這个新界就系我哋个家乡，系嘛？我哋呢些人都要住屋噶，系嘛？如果呢些人唔出嚟同大家同到唔出嚟去，如果自己冇屋嘅要同大家争嘅，咁你谂下系咪多咗几十万人嚟争你啲居屋咧？咁大家等候时间咪又等多几年咧？系嘛？咁佢用佢嘅土地嚟到搞佢自己嘅住所，呢个一件好事啊嘛，双赢方案。咁你政府如果收咗呢啲祖堂地，系嘛？或者拨翻一部分出嚟俾翻佢哋。佢自己搞咁咪 OK 咯，咁你用乜2047啫？2047呢個已經冇咗啦，係嘛？自動消失噶啦，係嘛？ OK， 好，唔该晒侯志强，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好，唔 该，拜拜。侯志强咧就系上水区乡事委员会主席嚟嘅。咁讲到而家有啲嘅消息，有关于施政报告啦，就系话系咪会修改呢个新界条例，去降低新界祖堂地嗰个转售门槛咧？有啲话去到八成或者再低啲，七成都有，有啲咁嘅说法嘅咁样。因为而家就讲到咧喺新界咧有啲讲法就话喺私人发展商就有一啲嘅土地喺手啦，咁但系部分咧就有啲。是被一些祖堂地隔住了的，他们要发展的时候就都要跟一些的祖堂去谈成个收购，但是就说因为很难找到所有的男丁，因为涉及成个业权，所以一些发展也都比较难去实行，有些这样的讲法的。这个就关于祖堂地了。另一方面，见到香港01也有一些施政报告的消息，就是关于这个俗称叫强拍条例的土地括弧为重新发展而强制售卖的条例。咁就話咧，希望即係消息就話咧，會唔會係放寬樓齡達到50年或者以上嘅舊樓嘅強拍門檻咧？由而家咧係集齊八成業權，降到75%甚至70%，咁就話有助咧市區重建之餘咧，亦都可以加快發展商收購嘅步伐啊等等。對於市區重建嚟講，如果真係強拍門檻係降低嘅話，步伐方面可以幫到幾多咧？又可以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城大建築科技學部高級講師潘永祥，早晨。 早晨，薛乐文。 早晨，潘永祥。但我哋想讲强拍条例之前，都系头先阿侯志强咧，就同我哋倾有关于祖堂地嗰个消息啊，施政报告嗰啲消息啦。咁就话即系系咪参考强拍条例啦，将嗰、那个集合嗰个门槛降低去到八成业权，同意就可以转售咧？咁你觉得过往其实一直话要100%嗰个嘅即系业权同意嚟讲咧，系咪都系比较高一啲？或者而家点睇咧？如果真系降到八成嚟讲，对于成个新界发展嚟讲， 当然啦，即系有一啲误解嘅。其实即系其实系分开政府收地同埋喺个市场卖俾发展商咁啦。咁如果系政府收地咧，就唔需要100%同意嘅，甚至乎咧即系業權人唔同意咧，即係喺個法裏邊都可以收嘅。咁即係話我收到啲地咧，嗰啲錢咧賠償咧係點樣分？咁當然啦，如果你個業權人嗰度搞唔清咧，咁當然係會喺庫房啦。咁即係純粹點樣分錢，但係對政府收地發展其實就冇影響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但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唔係政府去收地去發展噶嘛，好多時候都係一啲發展商去發展嘅。嗱咁嘅情況咧，就真係要業權人即係喺過往嚟講，要100%，即係話要嗰啲持份者即係受益人咧唔反對，咁呢個民政事務專員咧先會批，即係話同意咧即係轉讓嘅。咁又轉讓主要就係講緊私人轉讓，包括發展商。咁過往都係啦。如果你話 要百分百即係同意或者冇人反對咧，呢、這個的確係好難嘅。咁、所以如果佢要好似強拍咁樣，即係話用一個會唔會話有八成嘅啲子孫或者一啲受益人咧同意咧，咁而呢個民政專員咧就會批依一個同意書，令到可以賣俾發展商或者其他嘅轉讓啦。咁的確個咧就可以即係幫到呢個發展嘅嚇。咁所以咁當然你問我係咪八成咧？其實我覺得未必一定係如果同強拍比咧，其實可以低啲都唔得嘅。 嗯，點解咧？ 因為強拍點解會低啲咧？有啲人話，因為強拍咧就唔同，因為強拍就好清晰，大家各自有佢嘅業權嘅。比如話我哋有一百個單位，大家業權一樣。咁其實每個單位嘅業權人咧，佢有獨自嘅單位可以處置佢嘅物業，出租或者出賣。唔會因為某個業主話我唔賣，就影響其他業主咧唔可以賣嘅。只不過佢唔可以集埋一齊去賣啫，即係喺市場個別轉讓都仍然可以嘅。咁但係祖堂地唔同啦，佢唔係話，如果譬如有八個子孫咁樣，並不是代表一百子孫個別有獨立分割咗自己嘅土地噶嘛。其實呢一百個人咧，佢都係共同擁有一塊同一塊地嘅啫。而佢哋亦都唔係業權，只不過就十億人啦咁咯。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你話因為有一個受益人佢唔同意，而另外嗰99個咧都唔可以賣佢哋共同擁有地咧，覺得呢個就好似唔係咁公平嘅。咁所以從呢個概念咧，其實少數服從多數都可以嘅。咁當然啦，因為歷史嘅問題不嬲都係要一百嘅。咁而家你突然間去到話51-49都得，咁我覺得又好似難接受啲啦。咁所以從歷史個角度去睇，比如話由原本100%而家降到80%咧，咁我覺得都合理嘅。咁如果到時真係，我相信如果去到80%咧，好多受益人咧都會同意嘅。喺呢個門檻亦都唔係困難。咁、但係如果到時真係困難嘅，咁又再諮詢睇下可以降低啲去到70%，甚至可能60%咧。咁我覺得真係可以接受嘅。 但係我頭先就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啦，因為呢啲祖堂地頭先都涉及到，如果係一啲土地發展商收佢哋嘅時候啦，頭先嗰個門檻係咪即係下降啦？嚟緊先至報告啲咁嘅消息啦。但係究竟對成個新界發展嘅影響，呢啲祖堂地，因為啲又話好零散啊，又話好細塊啊，咁嗰個關鍵性有幾大咧？其實呢啲地 嗱，當然啦，有啲睇法就話啊，呢度可能有2000+公頃咁樣，如果釋放出嚟係咪？就等於2000+公頃嘅釋放咧，又唔係嘅。因為有啲土地咧夾雜咗喺屋與屋之間，或者啲道路度，咁就算即係本身冇一個發展潛力嘅，咁所以又唔可以用話2000+公頃嘅。咁但係係咪又話等於少過2000+咧？又唔係喎，可能會多過喎。點解咧？因為呢啲咁嘅祖堂地咧，佢有陣時係滲咗喺一啲大嘅一啲可能發展商可以有發展潛力嘅。咁但係因為你滲咗入去嘛，咁可能呢你總管理可能只係得1公頃嘅地係祖堂地，但係附近呢可能係有10公頃或者即係多啲嘅祖堂地咁嘅私家地㗎嘛。咁所以如果你能夠釋放到一塊細嘅祖堂地呢，咁有可能呢令到引申到附近呢大啲嘅一啲咁嘅發展商一啲地呢可以重建嘅，咁所以變咗究竟最終係可以嗰個發展潛力幾大咧？咁我相信咧，都有可能咧，多過而家現有嘅祖堂地都唔出奇嘅。咁視乎就係講邊一塊嘅祖堂地啦。 即係除咗祖堂地自己啲地之外，有啲輻射性嘅影響，因為涉及到其他地，可能即係都鬆咗綁咁樣。頭先咧就講到即係呢一個嘅新界祖堂地啦。另外頭先我都提及啦，強拍條例都有消息講到，就話會放寬樓齡即係50年以上或者以上啦嘅舊樓嘅強拍門檻，就話由而家80%嘅業權降到集合到啦75%或者70%就已經得啦。呢、這個有幾大幫助咧？對於重建嗰個步伐嚟講？ 呢、這個幫助就會大好多啦。嗱，過往咧，其實喺法律裏邊嚟講，而家都仍然係90%嘅，只不過係某啲地段啦，包括嗰啲建築物即係有50年啦，嗰啲就可以咧就將門檻咧降到即係80%咁樣。咁大家都知道咧，發展商一路收購一啲舊樓嘅時候咧，當然最早嗰啲梗係收購一啲密度本身低嘅，即係可能 即係三四層樓啊，而佢收購咗之後咧，可以發展高樓大廈咁樣，佢地積比率多嘅。咁但係早期嗰啲一路呢啲我哋作為有肉食嘅，咁已經收購越嚟越少噶啦嘛。咁開始收購一啲咧，佢本身個建築密度咧係會高啲，可能會七八層樓啊，甚至可能十層樓都有嘅。咁呢啲嘅時候，佢嗰個成本咪高咯。咁佢要十成九成嘅或者八成嘅，又會更加困難啦。咁所以如果將個門檻咧降到七成咧，的確確咧容易即係加快嗰個成功率啦，同埋亦都有積極性。譬如話你要去到八成，可能發展商話咧困難嘅，佢根本就唔啟動嗰一步添，連收購都唔會去做。咁唔好講話去到八成啦。咁但如果你降到七成，咁佢成功率會多啲嘛？咁佢發展商咪會積極去啟動呢個收購嘅行動。 Okay. 所以無論佢嗰個行動啊，因為個食嘅率都大咗啦。 明白。潘永祥，因為呢個都比較長嘅討論啦，轉頭翻嚟再揾你傾多一陣，好嘛？轉頭打俾你。 我冇問題。 好，唔該曬潘永祥，轉頭繼續啊，千禧年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分别同马来西亚同文莱外长通电话，三国外长就美英澳结成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并计划开展核潜艇合作交换睇法，对此表示严重关切。王毅说，美英澳结成伙伴关系的做法对地区带来五重危害，包括制造核扩散风险，表示美国对其他国家开发浓缩铀技术予以单边制裁，但是就对澳洲网开一面，诱发新一轮军备竞赛。澳洲此举将会打破区域战略平衡，不排除导致其他国家仿效，开展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甚至跨越核门槛，损害地区繁荣稳定，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蒙上了阴影，破坏东南亚无核区建设和东盟国家构建无核区的努力背道而驰，引致冷战思维回潮，挑动地区阵营对立，进行地缘零和博弈。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宣布，二十国集团将会在下个月十二号召开特别峰会，商讨阿富汗议题，了解 G 二十国家是不是有共同目标，以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今次峰会亦都开放给联合国、荷兰、西班牙和卡塔尔参与。特拉吉说，外界一直有传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即将发生，因为阿富汗没有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他认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有责任采取行动，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和墨西哥将会在下个月八号举行高级别安全对话。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和司法部长加兰将会前往墨西哥城出席今次会议。另外，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未来几个星期内公布一份新的备忘录，以结束前总统特朗普时代针对墨西哥的移民法例。有共和党籍议员批评拜登撤销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导致近期越过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人数急增。厄瓜多尔沿海城市瓜亚基尔一间的监狱内发生帮派冲突，至少造成100人死亡，有5名死者更加被斩首，另外有50多人受伤。当局形容是当地历来最严重的监狱大屠杀。总统拉索宣布监狱系统进入紧急状态，当局将事件归咎于与国际贩毒集团有关的黑帮在监狱内冲突，涉及枪、刀和炸弹等的武器。网上流传相片，在其中两个监仓内见到几十具尸体，监狱外有装甲车、士兵、救护车和囚犯的亲属等待消息。厄瓜多尔监狱冲突是时有发生，拉索在今年七月因应多间监狱爆发暴力事件，导致过百名囚犯死亡而发出监狱系统紧急状态，但今次在单一监狱爆发大型冲突较为罕见。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6，日元11.88，瑞士法郎0.934，加元1.275，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7。已经平均指数报29,531点，跌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92美元，卖出1,729.9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一宗嘅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啦。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重复多次咧，就系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嘅柴湾，近住城市花园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接获运输处嘅通知咧，就系相关嘅车辆已经移咗去影。线嗰度咧就唔阻交通嘅，咁但系现场仍然系挤塞，龙尾排到去维园上桥位，就系东区走廊嘅柴湾，近住城市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维园上桥位。咁喺车公庙路同埋沙田头路交界咧就有交通灯系失灵噶，车公庙路同埋沙田头路交界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来回方向咧一带咧仲系车多，就系车公庙路同埋沙田头路交界有交通灯系失灵噶。咁喺湾仔北咧就会有临时嘅交通安排，为咗配合升旗仪式，咁由而家咧至到听日嘅中午12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东行线都分别有啲临时嘅封路措施，经过咧都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竹坑道去回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葛亮雄医院那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南湾如心海景酒店；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跟住香港木球会这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跟住惠丰园；深水湾道那边龙尾就去到南丰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明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都系慢车，排到去龙盘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跟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路道。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扫管忽嗰段咧比较慢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疫苗接种计划即日筹咧就扩展至所有合资格嘅人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任何一小步可以方便到市民咧，你都系可以令到多啲人打针嘅。我哋多啲去讲解之外咧，系要去到佢嗰度。一啲鼓励啊、肯定奖赏嘅措施咧，透过民间、透过地区团体去做咧，嗰、那个效果咧系会比较好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望下呢边系 beautiful， 咬唇轻轻扣住下巴，好好好，好靓啊！单眼单眼系啊！ 成名梗系要早，17岁 ？No， 七岁就啱啱好。 伦敦有位只得七岁大嘅黑人小女孩，年纪轻轻就成为专业模特儿，红遍时尚圈同名利场。但风波背后又有咩危机要面对？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出轨家族二》，今集儿童模特儿， 今晚十点， 港台电视31。 2021年9月30日，国安处冻结六四纪念馆物业及支联会银行户口。 十名九龙区区议员宣誓无效，新界四个区议会宣誓仪式下周一举行。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例，将起底刑事化，引入两级制罚则。 岸田文雄当选自民党总裁，将出任新首相。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施政报告的消息咧，陆陆续续喺唔同嘅传媒都见到啊。咁啊，包括头先提到话，有啲提到话，即系祖堂地新界祖堂地嗰个转售门槛咧，系咪会好似强拍条例咁样参考佢哋，就系将个门槛下降到集齐到八成业权同意就可以转售咧？咁另外啦，强拍条例咧自己本身咧都有一啲嘅消息嘅，就话咧放宽楼龄去到50年或者以上嘅旧楼强拍门槛，就话而家嘅需要集齐八成嘅业权。可以降到去七成半或者七成，会唔会你自己本身都系住一啲旧楼，或者你系一啲旧楼嘅业主？点睇呢一个？如果真系话消息讲到啦，话强拍嗰个门槛去到呢啲50年或者以上嘅旧楼，系再下降嗰个集齐业权嗰个门槛，对成个重建发展或者对于一啲业主嘅嚟讲，或者一啲居民嚟讲，有啲咩影响咧？1872311，1872311，讲下你哋嘅睇法。电话旁边继续有香港城市大学建筑科技学部高级讲师潘永祥嘅，早晨。潘永祥，头先咧就讲到即系呢一个嘅强拍条例嗰度啦。咁如果真系系再降嗰个业权个门槛去到七成或七成半，另一方面就会有人讲啦，会唔会对于成个即系私有产权系即系会减少咗啊、剥夺咗啊，或者甚至有啲讲法会唔会系强抢民产，有啲即系再夸张啲嘅形容啦。咁喺平衡成个即系市区重建之下，其实点样又平衡到私有产权咧？ 嗱，當然啦，我哋所有私有產權咧，都要唔係純粹係睇個人嘅，我都有公眾利益嘅。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去用我私有產權嘅時候，都有啲規限噶，包括建築物條例啊，或者我哋城規裏面佢嘅用途啊咁啦。咁所以變咗都係要同嗰個整體利益嘅。咁所以變咗，如果我哋睇到一啲舊樓，佢因為重建唔到而有好多日久失修啦、個衞生問題啦，嗱，依個亦都。影響個別業主自己個環境衞生不得已咧，就影響公眾嘅衞生嘅。咁同埋土地都係一個好珍貴資源，如果我哋唔好運用呢個土地咧，咁對整體嘅社會都係一個損失嘅。咁所以變咗同私有產權同埋整體利益，我哋都要做一個平衡嘅。咁所以變咗話，如果我哋將個門檻降到並不是不可接受，而可以咧解決到整體利益，包括環境衞生啊。同埋亦都有啲老人家佢本身因為嗰個日久失修嘅時候咧，佢價錢咁平咧賣咗俾即係喺市場賣咧，咁對呢啲咁嘅老人家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嘅嚇。咁當然啦，你話係咪好多人都覺得強搶即係民產咧咁樣？咁就強拍即係由九成去到降到八成，即係2010年嗰時候咧，咁我都每年咧都。即係有幫一啲小業主啊、基層咧做一啲講解，即係話究竟呢條強拍條例係乜嘢㗎？佢哋有啲咩權益啊？咁樣咁我嘅觀感咧都我唔敢講話絕大多數小業主都同意將個門檻降低啊，但係我亦都唔感覺到佢哋覺得咧，即係將個門檻降低咧就係等同於即係剝奪呢個私有財產，反而咧俾我感覺咧就話，即係如果佢降低咗咧，佢哋可以咧能夠更加容易，即係容易咧，將佢嗰個物業咧，係一個高啲嘅價錢可以賣到出去，因為強拍成係一個整體聯合出手嘛，就佢得到嘅錢咧，反而咧多過即係。個別自己喺個市場用舊樓嘅價錢賣嘅 OK， 今次呢個消息一出啦，咁亦都提到話，除咗加快成個市區重建嗰步伐咧，亦都話提到可以拔除一啲釘子户去即係阻延嗰個因素，即係講緊而家可能有啲喺舊樓度所謂叫做落釘啦，有啲集團就即係可能佢持有 少部分的業權，但係變咗喺收購嗰陣就成為一個關鍵啦。咁就可能會索價高啲咁樣。咁但係而家將個門檻係再低嘅時候，對於一啲所謂即係落釘嘅人士，係咪真係即係拔除到咧？佢哋即係可能成本大啲咗，係咪咧？即係收多啲，成為一個大啲嘅釘子咁又會唔會其實嗰個問題又未必解決到咧？ 嗱，落釘咧，即係你有嗰班財力啦。咁當然啦，如果個門檻係八成，咁你只需要即係收佢自己落釘落到21%，咁就你就已經重建唔到啦，除非你同佢講數啦。咁其實呢個概念都唔係可能有啲誤解嘅，因為點解咧？喺強拍裏面咧，冇錯，即係佢一棟大廈咁，佢未落釘落咗21%，咁你每一棟大廈你都21%，咁我成本好高嘅喎。咁但係你知啦，重建係一個整體咁噶嘛。咁好多時佢哋呢啲落釘會好醒目嘅，咁我可能比如你一條街裏面有十個單位咁樣，佢唔係話每個每一個地段十個地段裏面都落21%嘅，佢可能佢真係疏落疏落，可能比如話第一棟、第四棟、第七棟，咁佢只係落咗啲釘，咁你就變咗可能成個大嘅地盤，比如話牽涉十個單位嘅，咁你都重建唔到，因為發展商可能零丁丁買一棟六層高的舊樓去重建的嘛，咁所以變咗佢嗰個成本其實咧係遠低過21%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夠將佢嗰個門檻咧係再降低啲，去到七成咧，咁變咗佢嗰個成本會大啲，咁佢亦會諗下我係咪即係去落呢啲釘咧咁樣，咁的確個降低個成個門檻咧，對無論係收購成功啊或者即係趕走呢啲落釘嘅一啲炒家，都係好大幫助嘅。 OK， 另外一個咧就係另一個消息咧，都係關於即係土地發展嘅。其實喺土地大辯論咧，2018年討論嗰陣咧已經有提過，就係重置葵涌貨櫃碼頭。咁而家就有消息就話，施政報告都會可能再提翻呢個啦。咁就希望可以騰出一啲市區嘅地攞嚟作其他用途。咁但係就話呢個都應該係一個長遠嘅選項，而且都係一啲即係會規劃研究啊咁樣，即係未必會講得好實嘅咁。點睇呢個咧？又再次提翻咯呢個。 哦，當然嗱，因為咧就喺大辯論，我哋都睇好多，譬如話佢周遭嘅環境啦，對嗰個市民，即係而家住宅嗰個係咪即係匹配啦，即係共融啦咁樣。咁所以的確個你要轉咁大規模轉一個土地用途咧，咁我哋又都要衡量嗰個交通啊、評估啊、一啲技術評估啊咁樣。咁所以的確個咧，如果喺短期內咧，未必做到。咁但係當然啦，如果我哋而家我哋大家都講緊就話，即係覓地啊，亦都較為宏觀啲去睇，包括東大嶼嘅填海啊咁啦，咁甚至可能呢、這個龍鼓洲嗰度再去睇下規劃填海咁樣，咁似乎大家開始都有個接受咧，就話如果我哋長遠落去咧，我哋即係土地咁缺乏咧，咁影響嘅都係香港嘅市民，尤其是一啲年青一輩咁啦。咁所以變咗喺個醖釀嘅階段，即係俾公眾覺得係咪我哋都可以接受一啲大嘅動作咧咁樣？咁我覺得儘管係一啲較為長遠要解決一啲技術問題咧，我覺得喺而家去再討論翻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嚇。 OK， 唔該曬潘永祥，多謝你同我哋傾到呢度。 好，拜拜。 好，拜拜。潘永祥咧就係香港城市大學建築科技學部高級講師嚟嘅。講到施政報告啦，啲涉及房屋土地嘅消息喺唔同嘅報章都出咗。施政報告咧好快就會喺下個禮拜三咧就公布啦。政黨方面咧都有唔同嘅建議嘅。之前我哋都揾一啲政黨咧講過佢哋對於施政報告有唔同嘅睇法嘅。有請一位政黨人士，有民建聯嘅副主席張國軍，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張國軍，剛才講了一些房屋土地的消息，其中講到關於強拍條例，都講到關於祖堂地那些的轉售門檻是下降等等。其實民建聯有沒有一些關於房屋土地或者回應到市民住屋需求的建議，在今次施政報告那裡又交到給特首的？ 其實好似祖堂地呢、這個話降低嗰個門檻啊，呢、這個我哋喺都好多幾個好幾個月前，我哋喺見行政長官表達我哋對施政報告期望嘅時候咧，我哋報告書裏面都特登提及過呢一點嘅啦。咁當然你話除咗呢一點之外咧，有關房屋土地我哋都仲有一啲建議嘅，包括我哋覺得迫切就需要重組呢、這、一個。 運房局啦，因為其實呢一個喺就算喺立法會裏面咧，都可以話係大家嘅共識嚟咧，就係而家運房局嗰個工作量咧係太大嘅。房屋係一個最重要嘅任務，但另外一方面咧，基建交通嘅基建咧，又係一個可以咁講，過去幾年大家見到咧，久不久會出事。咁而家就算沙中線咧，到而家都未埋尾咁樣。咁所有你將所有咁重要或咁繁重嘅工作集中喺一個局裏面咧，其實即係對個局長都唔係好公平嘅。即係我哋成日都笑嘅啦，喺每個星期立法會大會口頭質詢咧，運房嗰個局長咧係曝光率最高嘅，甚至佢都同我哋打笑佢自己話試過六條嘅口頭質詢裏面咧，有四條係自己嘅。即係其實即係樣樣嘢都係關佢事嘅咁樣。咁所以我哋有個建議，希望能夠將運房嗰個房屋政策咧係同嗰個交通係拆翻開。而將房屋政策咧同發展局嗰個規劃地政嘅政策咧係整合。點解咁講咧？因為大家知道你要做麵包就一定要麵粉嘅啦。而即係麵粉即係造地就係屬於而家發展局嘅規劃地政。咁而家咧要喺局同局之間去協調咧，我哋覺得咧其實咧係會嘅個效率方面咧係有好多改進嘅空間，所以我哋希望能夠重組例如咧重新組成呢一個由房屋叫做房屋規劃地政局啊，咁下面包括有啲乜嘢咧？例如包括有房屋處啊、屋宇處啊、地政總署啊、土地註冊局啊，土地註冊處啊、規劃處啊、土木工程擴展處啊。渠務處、水務處等等，嗱呢啲全部咧都係同呢一個土地造地、土地拓展同埋建屋咧係非常之緊密息息相關。我哋希望咧可以咁樣，另外一方面將嗰個運輸就同發展局而家核下嘅基建發展啊、公務計劃等等咧就重新組成嘅運輸及公務局分開去，咁樣咧就令到房屋局咧可以比較集中咧去處理咧有關呢、這、一個即係建屋嘅問題，咁我哋認為呢一個係重要嘅。咁當然你話除咗呢個重組呢個有關嘅即係政策局之外咧，其實喺土地方面，我哋都希望能夠做多啲嘢去增加土地供應嘅，包括有啲乜嘢提高而家即係重新審視去提高翻公營房屋用地嗰、那個，特別係喺一啲大型新發展區裏面嗰個地積比率多少少得唔得啊？由而家住用嘅地積比六倍調升到6.5至7倍啊！更加積極去運用嗰個收回土地條例啦，因為2019年政府話咧會檢視十組嘅土地，睇下係咪用土地即係收回土地條例。但係最終咧，淨係收翻3幅啫，同埋三幅咧都唔係好大嘅添咁樣。咁同埋點樣去做好嗰個新界東北，特別新界北嗰個土地規劃？喺較早前你見到我哋民建聯特別劉國勳議員咧，都就有個好詳細嘅有關新界北土地嘅建議。呢一啲其實咧，我哋都會希望係能夠去釋放更多嘅土地，等我哋香港可以咧係即係盡快去建屋。去令即係滿足市民嗰個期望啦，市民嗰期望最緊要嘅。當市民係放心，認為未嚟緊咧，都應該會一路有穩定嘅供應嘅時候咧，大家唔心急去買樓嘅話咧，咁其實咧就會令到個樓市就唔會而家咁熾熱啦。 嗯，房屋土地有啲諗法啦。頭先你都提咗少少嘅策局嗰度，就係講緊運房局啦，係咪要分翻開去啦？這個都涉及成個即係其實政府架構嗰個重組嘅。除咗呢一個建議之外，你都有其他，我見到民建聯啦，其他有關於即係重組政府架構嘅建議。其實整體嚟講，而家即係成個政府架構，你覺得有啲乜嘢？即係整體嚟講，覺得不足嘅，要去再加或者再拆啊？頭先提到運房局之外，係咪有其他建議呢？ 有㗎，因為喺其實上個星期咧，我同李慧瓊議員啊、陳仁斌議員都開咗個發布會，都係講咧我哋有關啲重組架構建議。其實而家有好多地方咧，我係覺得咧喺吸取咗經驗之後咧，係應該做啦。有幾個重點嘅，第一個咧，我哋認為咧要設立一個叫發展和改革政策組。咁其實點解咧？我哋原由就係我哋覺得喺過去幾屆特區政府都好啦，喺淨係靠一個行政長官去臨時埋班，然後喺佢嘅任期裏面又不斷撲火，其實咧佢係好難咧有精神咧去做一啲對國家政策相關嘅一啲嘅研究，又或者係一啲同香港中長期嘅一啲嘅發展有關嘅研究，所以我哋好希望咧係將成立一個咧好似請我哋參考，就好似我哋喺國家裏面嘅發改委，咁當然我哋咧就有一個即係發展和改革嘅一個政策組咧。嗱，呢個咧係一個恆常嘅一個嘅架構。無論邊個係行政長官，無論 边班人系做呢一个特区嘅管治班子都好，呢、这、一个嘅发展和改革政策组咧，佢就可以咧系能够帮助我哋咧去认识国家嘅政策规划啦，加强同我哋香港政策嘅策略嘅对接啦，帮我哋去谋划将来。同埋咧，佢同我哋香港一啲重大嘅政策咧之間咧做協調，同埋咧係為行政長官同埋問責班子咧定期咧做一啲定期嘅學習培訓，令佢哋咧更加了解國情啊、國際最新嘅發展啊。嗱，呢一個咧，我哋認為過去我哋喺呢方面係少，但係喺嚟緊，特別係我哋點樣去喺融入國家政策，可以利用到國家資源幫香港發展嘅時候咧，係重要嘅。 呢個同過往譬如中策組嗰啲角色會唔會有啲相近嘅？ 過去我自己咧都曾經做過中策組嘅兼職顧問嘅，咁其實發覺咧第一好多時咧佢哋係自己喺度做政策啦，做完之後究竟而後特區政府採納幾多冇人知啦，同埋係冇一啲任務俾佢哋咧，係做一啲比較高瞻遠矚、宏觀啲同國家政策配合嘅一啲嘅研究，佢亦都冇一個地位，好視乎行政長官聽幾多。中意就聽下，唔中意佢唔聽嘅時候咧，可以打入冷宮嘅。咁但係我哋講緊嘅呢個發展和改革政策組咧，希望佢將來有一個地位咧，係政府一個嘅好似發改委咁嘅角色咧。其實無論邊個做官，你都要參考佢嘅意見，你唔係一定要聽佢跟足佢，但係佢係一個對成個特區政府係一個顧問嘅角色。我哋認為呢一個咧係可以咧係即係為配合到我哋香港未來嘅發展啦。 OK。我见你哋有提过建议话增设一个副政务司司长嘅，其实副司长咧过往亦都有提过嘅，后屘就好似冇一件事咁样。呢、這个点解又提翻咧？嗰、那个分工系谂住点嘅咧？如果到时有呢个副司长喺度， 其实咧我哋都见到咧，而家几位嘅司长啦，特别系财政司司长同政务司司长，其实下面咧佢哋分管嘅政策局咧个数目好多嘅。咁当然我哋见到，即系如果你睇咧。而家要分管政策局最多的就是政务司司长，咁所以我哋见到其实点样可以有一个副手，第一咧系帮佢去分担呢个睇住政策局嘅工作啦，特别系有关啲青年发展啊方面嗰啲工作可以帮佢去分担下嘅。另外一方面咧，大家知道新一届立法会咧又系议员人数由70个变90个，人数多咗，其实政府要保持如果一个良好嘅沟通嘅时候咧，佢需要嗰个工作啊、心神亦都系一定系多咗。咁所以点样有个副手系能够帮即系政府，特别系政务司司长办公室下面去做好呢一个同立法会之间嘅协调咧？因为其实而家每个星期咧，我哋立法会嘅内务委员会政务主席咧都会同政务司司长系联系嘅。政务司司长系担当同立法会我哋议员之间沟通嘅一个重要嘅角色。咁所以将来咁多工作，有咁多議員要溝通嘅時候，我哋認為如果多一個副手幫佢分擔工作咧，其實係能夠咧係令到我哋啲工作咧係更加暢順嘅啦。當然你話財政司司長下面係咪應該都要咧？嗱，我哋唔反對嘅，但係只不過如果喺而家啱啱開始做建議嘅時候，你話要加人嘅時候，當然我哋要明白咧，亦都要係克制嘅，唔係亂咁開位嘅。嗱，唔係話遇到問題就開位嘅，但係如果係而家最需要嘅時候，我哋認為喺政務司嘅司長辦公室之下，最需要係有一個副手嘅先。咁如果係出嚟個效果良好嘅時候，當然我哋可以睇下喺其他司長嘅辦公室下面需唔需要咁做啦。 我見你哋提除咗話副司長之外，話其他係咪局長或者政治助理都可以再加？呢個係咪你哋諗法嚟㗎？又 嗱，我哋見到咧就係而家下面得一個政治助理啦。咁其實我哋覺得咧，就應該彈性處理，就係話嗱，其實你請一個政助嗰度有一筆嘅錢喺度啦，或者可以有，其實而家有筆錢去請政助同埋請一啲嘅研究助理，咁即係一啲非公務員嘅一啲嘅合約式嘅幕僚啊。咁其實我哋認為呢筆錢咧可以俾每一個政策局局長咧，佢自己去考慮佢嘅需要。如果佢覺得我係需要多幾個年青啲嘅研究支付嘅。佢咪將呢筆錢去請多幾個年青嘅研究師傅咯。如果佢覺得我需要請一個資深啲嘅傳媒人去幫我做好個解說工作嘅，佢咪可能會人工多啲，咁但係佢請嘅人數係人手咪少啲咯。 即係唔係問責團隊就變咗一個即係研究人員咁類似。 喺佢嘅幕僚團隊，幕僚團隊裏面，咁可以令到佢有筆資源咧係彈嗱呢筆資源其實而家有喺度，但係我哋點樣令到佢靈活可以運用啊，幫到局長真係解決到佢自己個局裏面嘅問題嗱，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每個局佢面對嘅問題或者佢嘅短板都唔同。 我諗由政策局嘅局長去決定點樣運用呢一筆嘅資源咧，係最好不過嘅一個嘅選擇。 嗯，仲有分零鐘到啦，咁另外就想問一下，你哋有提到成立新局嘅，不過就係講緊文化及旅遊局。咁另外有啲人亦都提到，個局會唔會涉及到體育咧？咁即係將體育又拆翻出嚟咁樣啦。咁你自己點睇啊？呢一個新局個嘅諗法，民建聯係點嘅？ 嗱，當然你話體育係咪分拆出嚟咧？唔同人有唔同見解嘅。一講到拆局啊、重新改組啊，其實冇一個絕對啱與錯嘅答案。但我哋認為咧，文化、體育、創意產業同旅遊擺埋一齊個好處係乜嘢咧？第一，佢可以去幫我哋係更好咁樣去推廣嗰個嘅第一個中華文化啦。第二，可以令到我哋咧香港發展成為一個中外文化藝術嘅體育嘅交流中心。 嗯， 第三就是話咧，希望係能夠利用好似文化旅遊等等，加埋我哋嚟緊嘅政府嘅新聞處啊、創意辦公室等等等等咧，去講好中國嘅故事，講好香港嘅故事。嗱，呢一個咧喺過去特區政府嘅官員裏邊咧，其實係未必太重視嘅。嚇、okay. ，呢一點可以做。 好，唔該曬張國軍，多謝你同我哋講到呢度。張國軍咧就係民建聯嘅副主席啦。咁好快下個禮拜三就係施政報告啦。對於頭先傾到一啲即係消息啦，提及到有關於土地房屋嘅，都提及到有關於重組政府架構嘅，你又點睇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铭熙和刘国华。 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和专家日前到深圳和内地相关部门和专家就两地恢复通关举行首次对接会议。据了解，内地肯定香港抗疫努力，使香港本地确诊个案连续40多日清零，也都期望两地顺利恢复通关，但是香港部分防疫措施和内地标准有较大落差，期望三方面的防疫措施接轨，包括香港加强对豁免人士，例如机组人员的入境免检疫规定，患者经治疗后内地规定必须要零病毒才能够出院，但是香港容许带微弱病毒量的病人出院，建议香港优化出院指引，最后是两地健康码转码安排未接轨。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今年十一国庆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警方高度重视，今日起一连两日动员超过8000警力，包括总部和总区应变大队、速龙小队、反恐特勤队、铁路应变部队和冲锋队，在港九各区进行部署，并且到各个敏感地点作高姿态巡逻，以確保升旗儀式、國慶酒會和各區相關公眾活動安全進行。今日凌晨，警方開始封閉金紫荊廣場和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一帶，為典禮做準備。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香港電台昨日向員工發出香港電台編輯政策及流程文件，列明港台作為政府部門履行公共廣播機構的公共目的和使命，需要尊重並維護憲制秩序和一國兩制，並且說是凌駕性原則。就一國兩制的指導原則方面，文件列明港台不能夠只局限於從香港特區角度，而是需要同時考慮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文件又提到不可以将犯罪塑造成为光荣的英雄事迹。广播处长顾问蔡洁如表示，当讨论国家利益事宜时，员工可以按上报机制寻求编辑委员会指引。记协认为流程中部分措辞含糊，呼吁管方和员工真诚交流，释除疑虑。有学者就说，文件反映管方不信任员工，犹如对员工再教育。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当局昨日再写信去支联会，第二度冻结相关资产，涉及六四纪念馆、旺角会址和多个银行账户，一共220万元。支联会公司秘书蔡耀昌对警方行动感到意外，批评阻碍清盘，稍后将回信要求解冻。信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大學今年收錄一名年僅13歲的大學生，浸大附屬學校黃錦輝中小學的資優學生江浩倫，今年憑英國高考的優秀成績升讀成大工學士智能製造工程課程。13歲的浩倫自細已經天資過人，2歲半已經學懂乘法、乘數口訣背誦如流，5歲已經能夠快速心算雙位數，6歲智力測試獲150分，屬於 於資優兒童，中小學階段他已經五次跳級。東方日報報道。 政報報道，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於公眾利益，已經根據公司條例向高等法院原訟庭提交呈請，將一傳媒清盤。司法機構網頁顯示，高等法院將會在今年12月15日開庭審理。負責調查一傳媒的審查員陳錦榮相信，即使一傳媒清盤，亦都不會影響調查工作。成報報道。 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话，施政报告下个星期三公布，土地房屋政策系焦点所在。社评话，觅地建屋必须立竿见影，政府必须拿出更大魄力，显著增加短中期土地供应，精简造地流程，亦都需要大刀阔斧，唔能够再好似之前咁小修小补。当局应该以压缩一半甚至三分之二造地时间为目标，争取将中期发展项目变成短期项目。明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话，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寻日表示，港深两地代表上星期嘅第一次对接，认真讨论点样为通关创造条件，包括香港健康码嘅应用。社评话，落实健康码可以话系同内地通关嘅必要前提。除此之外，喺加强外防输入、高效嘅流调溯源等工作，香港亦都要同内地睇齐，通关自然系水到渠成。大公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话，内地电方持续发酵，广州、深圳、上海都叫停了国庆灯光表演，两大原因是电煤价格倒挂，以及中央加强控制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社评话，当局正好趁眼前乱局，审慎加快电力市场化的改革，推动供求定价，并且反思如何更加审慎执行环保大计，致力做到减排和民生双赢。经济日报社评。 信報的社評說，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前外相岸田文雄勝選，勢必在10月14日舉行的臨時國會會議被推選為新首相。社評說，日本近年在美國指揮的圍堵中國頗為活躍，在台灣問題上更加沒有忌憚，如果岸田文雄上台之後依然不改基調，甚或加熱，中日關係勢必受到嚴峻考驗。是信報社評。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牛头角下村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牛头角下村啦。较早前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文化博物馆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但系影响到而家大埔公路去青沙公路啦，仲系车多挤塞，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噶。咁重复多次啦，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文化博物馆对出慢线嘅坏车咧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大埔公路去翻青沙公路，车多缓慢，咁一路排翻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科学园对出。咁另外咧就有一宗爆水管啦，同埋一宗嘅坏嘅交通灯影响到路面嘅比较挤塞。咁特别系九龙湾嘅宏照道啦、上怡道交界啦，由于系有爆水管。宏照道、上怡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宏照道啦，去翻启德隧道方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啊，就系宏照道、上怡道交界爆水管啦，咁影响到而家宏照道去翻启德隧道方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对出。咁另外啦，车公庙路沙田头路交界，由于有坏交通灯，咁而家车公庙路沙田头路交界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喺港岛方面，为咗配合湾仔北嘅升旗仪式啦，咁由而家至到听日晏昼12点钟，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啦，部分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东行线分别都有临时嘅封路措施嘅。咁由于配合升旗仪式啦，所以中环同湾仔绕道去博览道嘅支路封闭。咁影響到而家港島區咧比較擠塞嘅地方咧，就係干諾道中東行去灣仔繞道方向，車龍排到去干諾道西近水街，咁亦都影響到西隧啦。去翻干諾道西咧，由於啲車阻住咗，咁所以而家西隧咧，九龍去香港咧有車龍排到去擎天半島。 咁再重複多次啦，就係由於中環同灣仔繞道通往博覽道嘅支路咧就封閉啦，咁影響到港島區嘅路面咧比較擠塞嘅地方咧，就係江樂道中東行去灣仔繞道方向，龍尾就排翻去江樂道西近水街。咁而西隧出翻去江樂道中啦，由於啲車阻住咗，咁所以影響到而家西隧香港出口去唔切啦，就頂翻去西隧嘅九龍入口，龍尾排到去擎天半島對出嘅。咁另外啦，為咗方便市民前往沙嶺掃墓啦，由聽日至到10月31日期間，東鐵線由頭班車起至到晚上嘅7點，部分嘅列車咧都係會來往羅湖站噶嚇。咁另外啦，東鐵線來往馬場站嘅列車服務咧就會恢復翻正常，咁啊配合翻馬場啦嘅賽馬日安排運作。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江西街，就是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东九龙走廊近住江西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湾区传媒体， 世纪长征，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升旗仪式暨庆祝酒会， 10月1日港台电视32直播。 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9月26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回复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在10月9号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现在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2021年9月30日，国安处冻结六四纪念馆物业及支联会银行户口。 10名九龙区区议员宣誓无效，新界四个区议会宣誓仪式下周一举行。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例，将起底刑事化，引入两级制罚则。 岸田文雄当选自民党总裁，将出任新首相。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关于施政报告嚟紧宣布啦，啲传媒引述到一啲嘅消息，土地发展方面咧都有唔少嘅，好似讲到有关于祖堂地嘅转售门槛系咪降低啦，有关于强拍门槛，涉及到一啲楼龄去到50年或者以上嘅旧楼个强拍门槛咧，系咪集齐嘅业权都降低到75%或者70%咧就可以系收购咧？而家就话系要80%业权嘅。咁另外头先都讲到啦，同民建联咧就倾到有关于咧即系政府架构重组方面，佢哋一啲諗法嘅，包括而家提到話運房局係咪拆局啦，或者係咪設新局係將即係文化方面嘅一啲政策咧由一個局去處理啦等等，亦都要提到有關於咧呢個政務司司長再設一個副司長嘅職位去分擔一啲工作嘅。你又點睇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有袁先生打上嚟喎，早晨。 係啊，早晨啊， 早晨，早晨，係請講。 我想講關於舊樓強拍嘅。如果用一個漸進式減低的程度，即是50年的樓的話呢，就80%就強拍啦，51年的樓呢就78%，52年樓的話呢就76%，55年的樓呢70%就可以啦，如此類推到60年的樓呢就60%。 喔，咁因為越嚟越低囉，越高嘅時候，咁有冇盡頭㗎？有冇一個即係、 到70年的樓呢就40%啦， 咁咯，得過咗七十年，譬如七十一年樓咧，一成就可以啦，因為七十年一年嘅樓啊太舊，即係危樓嚟噶啦。即係現進式減低嗰個成數，咁可能就比而家一刀切咁啊，改成七成或者之類更加好咁解啫。 但落到咁低，可能有啲住開嘅業主又會覺得咁容易俾人收到，咁佢哋本身個私有產權又會俾人侵害，有啲咁嘅諗法可能。 但係你仲要成七十一年啊樓咯，真係要好低就要拆嘅咧。嗱，香港嘅舊樓咧係好難維修啊，因為前日隔離嗰啲起新樓啊打裝啊嘛，啲舊樓咧啲牆壁嘅柱啊其實都龜裂咗噶啦，係無可維修噶嚇。因为入面裂晒噶啦嘛， 明白，即系都系从 个 楼嘅环境睇。你自己本身系咪住旧楼噶，袁生？ 系啊系啊，我住啲旧楼真系残到系冇，你冇可以维修噶，啲骨入面都系裂咗啦嘛，啲钢筋入面吓，啲柱入面都裂晒啊，入面裂，你点维修啊 ？OK， 唔该晒，袁生讲到强拍方面，佢就随住个楼龄系上升的时候咧，那个强拍门槛佢就觉得是可以一路降低的。好，这个袁生的想法。仲有陈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 早晨，请讲。系 我本身咧就系祖堂个斯里人嚟嘅。我亦都系新界原居民。 系。 但系咧，祖堂咧事务处咧有时转斯里咧出咗告示，终要留难我哋原居民，迟迟咧都未批准我哋去做银行嗰啲嘢嘅，因为转司理咧，转咗司理要民政事务处一张委任状，攞咗张委任状，然之后去银行办嗰啲叫做银行户口嗰啲嘢。 系 佢民政事务处一味拖咗我哋成几年。 有冇原因嘅咧？定系啲行政程序慢，定系点咧？ 嗱，同时咧，我哋祖堂事务处嗰啲咩叫做司理人，根本上有啲祖堂嗰啲职员咧，未必识咩叫做司理人嗰啲，佢都未必明白有啲。但系咧，呢、這个祖堂事务处嗰度咧，而咩叫做祖堂？祖堂系啲物业系攞嚟拜山啊嗰啲用啊嘛，有啲。如果你政府收咗我哋祖堂啲地，我哋以前有条条文呢，要我哋一定要保留嗰个祖堂嗰啲，或者买楼啊买嚟做拜山之用啊嘛，我哋咁样啊嘛。有时你民政事务处一味拖我哋。 明白， 转司理都转唔到嘅，有时。 O、okay, K， 都系嗰、那个涉及到头先佢讲话转司理嗰个问题，呢、這个就涉及到民政事务处嗰个工作嘅。呢、這个陈先生嘅睇法。咁啊，另外仲有黄先生打上嚟，早晨。 喂，系啊。 你好，你好，早晨，请讲。 系啊，我想讲一讲咧，嗱，依家传闻啦，政府话咧将嗰个强拍嘅门槛咧，由八成啊，甚至降更低都唔定。但我无论几多成到啦，我一直觉得咧，拍卖呢样强拍呢样嘢系存在一个好大嘅漏洞嘅。点咧？好简单，假设嗰间发展商系已经拥有嗰栋楼嘅八成嘅业权，佢有权拍卖啦。咁我问你，佢哋行规有冇第二个行家敢同佢哋争先？意思话产生一样出嚟，系唔真系公平先样嘢先？其实好多人嗱，佢哋卖楼俾人，就连建筑面积都计埋晒。收人啲楼咧，要使用面积，同埋一个好唔公平嘅价钱。我估计啊，因为我本身我冇楼嘅，咁你咁样做法咪就构成一个唔公道嘅情况，啲人唔愿意买咯。无论啲人话落爹我乜都好咯，唔理佢。其实应该就系我依层楼有咁面积喺度，你将来建起翻层楼，你补翻咁嘅地，即系俾翻层楼咁面积。如果多出嚟嘅或者少咗，你补翻补相，你补俾我，补俾你咯。我覺得呢樣嘢公道啲，唔會成日講就係嗰個價錢問題。有啲人話咩天價俾嗰啲人收發展商啊，佢唔願意出咁啊，已經導致呢個問題啦。點解唔咁做咧 ？OK， 好，唔該曬黃先生，都係講到強拍條例，佢覺得有啲唔公平嘅做法。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到施政報告一啲嘅消息。強拍條例有講到啦，祖堂地有講到啦，政府重組架構講到，頭先甚至提到有關於貨櫃碼頭咧係咪重置？你又點睇1872311？先休息一陣。 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同大家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大家好，我是罗乃圈。我觉得阅读就是同书的相遇，书对我来讲有三个身份的， 一方面他是一个好老师，他又是我的好朋友，更加重要的他是我的好同伴。 一分钟阅读， 和你一起翻阅好书。 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初创是很有前途的，不过是要给一些愿意接受失败，在失败之中是不断成长的朋友。 与 CEO 对话，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十点到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内地咧就近日限电呢一个情况咧都好影响到唔同嘅人士，就话喺电力供应嘅紧张情况之下咧，唔同地方都发布一个叫限电令。咁啊其中讲到话辽宁啊、吉林啊、江苏、浙江、广东等等咧，都有一啲话有序用电啊或者限电嘅通知。见到国家发改委微信公众号嗰度咧都有发新闻稿，就话系受到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啦，同埋国际大宗能源原料的价格上涨影响，就说中国的煤炭消费超出预期的增长，所以供应是偏紧的。现在这个限电的情况对于一些在内地譬如营商或者是开工厂的人士，会不会都令到他们整个业务的工作都有影响呢？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电话旁边有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亦都是东莞的港商刘达邦。早晨。 早晨， 早晨，刘达邦，头先讲到内地唔同嘅省市咧，都有啲用电限电嘅情况，呢个系咪其实喺九月开始已经系咁噶啦？同埋你哋工厂有冇咩影响咧？又 佢开始咧系喺中秋节之前嗰两日开始，咁我哋就喺20号接到通知，就话21号到26号咧都限电噶啦，即系话我哋唔准用电。即係佢唔係停電啊！佢唔係話即係你冇電供應，佢有電供應，但係佢唔俾你用。咁如果你違規去用嘅話咧，佢就即係繼續罰多你幾日添。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好遵守佢要求，我哋幾時停唔用，我哋就唔用噶啦。咁當然呢個影響梗係大啦。特別係對一啲咧佢自己冇後備發電嘅設備嗰啲公司咧。佢真係要停工啦，咁啊，但係有好多即係到嗰個地方要求都唔同嘅，咁有啲咧就要求你咧就一個禮拜停三日、停四日，有啲係停五日，甚至乎停六日都有，一個禮拜停六日，就即係話咧你基本上都唔使點開工噶啦。 嗯。 咁啊，所以嗰個影響都好大。咁我哋自己公司咧就有發電，有後備嘅發電機。咁我哋就照開發電機照生產，但係嗰個生產嘅成本又會高咗。另外呢就佢唔係足夠嘅電力呢係供應曬全廠啦。咁所以呢生產嘅設施可能就得 80% 到呢係可以開到嘅。 嗯。你哋廠係生產啲咩？用後備發電機又係咪嗰個電力係支撐到每日可以做到幾長時間嘅工作呢？ 我哋生产主要生产啲铝板啦，用喺建材上边啦。咁就发电机咧，佢可以24小时开住嘅。如果你要用，即系假设用坏嘅话，咁啊，但系咧，即系发电机嘅数量都有限啦。可以生产到我哋大概平时生产量嘅80%啦。 產量低咗，但係頭先你話成本可能多咗，因為用後備發電機嗰個成本都多咗嘅喎，爭幾多咧？嗰個又成本方面， 我哋用佢政府提供嘅市電，我哋叫做市電咧，嗰啲咧大概係9.5毫一度電，而我哋用發電機咧，用柴油咁樣發電咧，而家呢一剎那大概係7-8毫一度電。 嗯， 咁所以差唔多double 咗嗰个电费㗎。 嗯， 整體嚟講，今次咧叫做限電啦，即係頭先講係有電俾你，不過咧如果你用嘅話咧，就會 俾你用係 罰多啲，罰多停多你幾日，即係話唔俾你用咁。而家有冇進一步消息話其實係限電限到幾時？同埋知唔知背後其實係發生咩事咧？有冇解釋噶？ 嗱，暫時嚟講咧，就我哋咧就停到26號啦，之後咧就俾你用翻嘅，即係我哋嗰個鎮啊。咁啊，琴日我都有同另外一個鎮，都係東莞啊，東莞市另外一個鎮咧，就傾開咧，佢咧就停咗禮拜二，所以每一個鎮嘅地方咧，因為佢都講明咧，佢呢個係即係叫做大家合作咧，就大家分散用電，就唔好一齊用咁解嘅啫。咁啊，我呢個朋友佢哋都準備去租發電機啊， 係 咁若。往日如果冇限電嘅時候咧，發電機嗰、那個譬如1000伏特嗰個租金咧，一個月咧大概咧係60000蚊到嘅啫。咁啊，琴日咧佢同我講咧就佢租一台咧要180000一個月。咁啊，即係因為即係最近嗰個限電嘅問題咧，需求好大啦，所以佢嗰個租金咧都漲咗3倍嘅啦。 你哋生意會唔會話因為咁樣而即係做唔切啊，或者蝕咗幾多咁啊？成日生意咯。 哦，如果生意嚟講就即係有機會係你唔可以準時交到貨咯，因為你受限電影響。咁我哋就幸好就還可以交到貨，但係有一部分咧係冇發電機嗰啲咧，佢誒解決方案咧有兩個，一個咧就租發電機，另外一個咧就夜晚黑就翻工，即係佢。喺凌晨10點到第二朝8點咧，佢就冇限電嘅。咁、你就改嗰個時間去做咯。咁但係就要睇下你嗰啲員工願唔願意啦，配合啦。另外一樣嘢咧，就是、你嘅工資咧，可能咧你要俾雙倍，佢先至肯開夜班。咁呢啲都係損失嘅其中一部分啦。咁你交貨嚟講咧，暫時因為佢都係。即係我哋嗰東莞嗰個區咧，大概係實行咗10日到啫。咁就即係睇唔到佢嗰個情況係點樣，但係聽佢哋即係唔同嘅消息講咧，就可能咧一路去到春節之前咧，都不斷有限電嘅。 都幾個月喎，仲有成。 係啊，仲有幾個月。咁以前限電啊。這個呢個都好經常有的啦、其實8月都試過有限電的 okay, 不過就是話即係呢個一個禮拜咧，大概係限你用電一日到2日嘅啫。 OK， 咁而家你就啱相反，你停止用電的時間咧係長過俾你用電。 好。明白，好啊， 咁樣。 OK， 同阿劉達邦你傾到呢度，多謝你。劉達邦就係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嚟嘅。有冇呢啲類似經歷咧？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军方高层人员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说，美军刚刚撤出阿富汗，这一刻来自阿富汗的恐怖袭击威胁比911的袭击时候少，但是估计阿盖达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将会在半年至3年内在阿富汗重建势力，威胁将会重现。国防部长奥斯丁又分析阿富汗政府军迅速战败，认为是因为美国前任政府和塔利班去年达成的和平协议，令到5000名在囚的塔利班成员获得释放，很多人重投塔利班的武装部队，加上在协议下美军停止空袭塔利班目标，导致塔利班力量壮大，不断攻击阿富汗政府军。军方高层又讲到美军无人机上个月尾撤军之前一次空袭行动，导致10名平民死亡的事件。他们说事发几日之后才知道空袭出错，并没有击中伊斯兰国目标，反而炸错平民地方。北韩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昨日出席最高人民会议第5次会议的时候说，下个月初将会重启南北韩通讯联络管道。金正恩说， 全民族希望南北韩关系尽早改善，和平在半岛牢固扎根，因此北韩宣布下个月重启通讯联络管道。金正恩说，在宣布终战之前，有关各方应该相互尊重，摒弃偏见和有失公正的双重态度，取消敌对政策，认为这个是北韩的一贯要求，亦都是南北韩为改善关系、重启光明未来而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另外，金正恩又说，从美国新政府成立后八个月以来的表现可以得知，美方对北韩的军事威胁和敌对政策毫无变化，反而变本加厉。广东省省长马兴瑞主持全省电力保供工作座谈会，研究分析当前电力供应情况，协调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供电保障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再落实，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马兴瑞说，近期有部分制造业的企业反映电力供应持续紧张，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一定影响，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广东迅速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全力提升电力供应能力，电力供应紧张形势有所缓解，下一步将会继续加强统筹协调，努力降低错峰用电负荷，最大限度减少对用电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影响。民主党中委会表示，经讨论之后决定党内提名程序，有意参选的会员需要获得有意参选的选区所属支部的20名会员，同埋同其他支部各区各5名的会员的联合提名，即是合共40名会员的提名。民主党早前举行特别会员大会，决定如果党内有成员有意参选立法会选举，需要报备党内中央委员会，届时会再次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决定有关人士可不可以参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能见度，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07点，跌262点，总成交金额83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1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91点，升1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5.8，跌9.2；友邦保险89.5，升5.5；阿里巴巴143.1，跌5.2；京东集团279.8，跌14。美团245.4，跌4.6；创科实业155.1，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6，日元111.88，瑞士法郎0.934，加元1.275，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9,382点，跌162点。港金现价报16,06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9.86美元，卖出1,73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返三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重复多次，就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牛头角，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咁喺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呢都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一带呢非常挤塞，车龙係排返过去呢，过咗加士居道啦，去到渡船街天桥近 果栏，就是啟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断断续续排回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的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加龙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过了加龙村。在九龙湾的宏照道和常怡道交界就有爆水管，宏照道和常怡道交界部分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的。现在主要观塘绕道去回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的支路比较挤塞。另外湾仔北就有临时交通安排，为了配合升旗仪式，由现在至到10月1号的中午12点钟，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的支路，部分的菲林明道和部分的龙和道东行线分别有临时的封路措施。因为这一个特别的交通安排，现在主要影响到最挤塞的地方就是西隧港岛出口，就去回干诺道中一段挤塞，龙尾很长，排回去三号干线近住南昌港铁站。除了这个临时交通安排之外，刚刚有个最新的消息，为什么会这么挤塞呢？就是因为较早前干诺道中近住顺德中心那里有交通意外，现在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但一带还是非常挤塞，龙尾是排到去三号干线近住南昌站，即是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三号干线近住南昌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因为受到启隧的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刚才讲了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南昌港铁站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那段仲是车多，车龙排到去天主教坟场对出，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头先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排到去加龙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豪景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加龙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消费券刺激的作用有几多呢？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言， 推出来那下就大家很热切去用，但是呢其实这个力度呢就维持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听众陈先生， 消费券呢，我过八达通呢，我反而是搭车交通费或者买多一两樽汽水，大额消费我都是用 cash。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9月30日，国安处冻结六四纪念馆物业及支联会银行户口。 十名九龙区区议员宣誓无效，新界四个区议会宣誓仪式下周一举行。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例，将起底刑事化，引入两级制罚则。 岸田文雄当选自民党总裁，将出任新首相。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跟大家講到有關於內地限電，咁啊見到國家發改委微信公眾號嗰度啦，都提到話同原料嘅價格上漲影響，因為中國經濟持續恢復，咁啊見到咧彭博嘅報道咧，引述知情人士所講咧，就話係正考慮啊，國家正考慮提高工業用電嘅價格，以緩解當前電力緊缺嘅問題。另外咧，講到限電之外，頭先都講到有關於施政報告嘅一啲嘅消息啦，咁啊提到有關於土地房屋嘅，除咗講到祖堂地之外咧，都講到話強拍嘅門檻咧會放寬啊，涉及一啲樓齡去到50年或者以上嘅舊樓，咁就話嗰個集合嘅業權咧由80%去到75%，甚至70%就可以啦。咁有啲咁嘅消息嘅，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陳女士，早晨。 系早晨， 你好，请讲。 你好，系啊，主持你好，我想咧投诉无门咧，就关于我系住响油麻地碧街嗰边嘅旧长楼，系60年噶啦。咁我啱啱系天棚屋天台楼下嘅，咁经常咧就漏水啦，同埋咧墙身咧爆裂咧，同埋见到生锈嘅钢筋咧，同埋经常有大石咧响楼顶跌落嚟咯。咁亦都係影響呢個人生嘅安全咯。咁我就好希望能夠早啲收購咯，政府能夠給予嗰度咧係由7號A 啊啲樓都好舊噶啦。 你嗰度面對嘅問題係咩？集合唔到業權，所以即係 因為咧 我 哋嘅嗰個立案法庭嘅主席咧就即係喺度講嘅就好自私咯，因為佢住三樓咧，佢就冇咁嘅現象，而我哋天棚咧係4個單位都係漏水嚴重嘅，咁天棚咧就另外一個業主嘅，咁業主咧就出現嘅就等收購嘅，咁、 okay. 但係咧佢曾經有人俾到14000收購，佢哋就都嫌低，好自私，咁然後咧我10000我都嫌收購，因為冇辦法住嘅，我有曬相片，但我唔知可唔可以寄俾你嚟睇嘅。 哦，聽到陳女士佢自己屋企嘅環境嘅講法啦，最主要都係講到話環境比較差，先聽到佢話佢住天台嘅即係嗰幾間屋嘅，咁就話有漏水啊、牆身爆嗰啲情況。咁啊，呢個都涉及到一啲舊樓嘅環境嘅問題啦。頭先講到有關於強拍啦、祖堂地等等，你又點睇1872311？另外咧，想同大家講下，因為之前一路都講到疫情啊、通關等等嘅情況，見到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咧，之前都去到深圳啊，同一啲內地嘅專家咧做。首次的即對接，即係講緊佢哋開會啦，去傾通關的事。咁啊，亦都講到話即係有20多名嘅唔同範疇嘅內地專家都有出席啦。咁就話呢一次會議都會好有建設性啊，亦都話雙方對於通關係抱有正面嘅態度咁樣嘅。咁啊，呢一個究竟通唔通關咧，對於一啲營商嘅人士都非常之關心啊。見到工業總會都有調查，就話咧都有唔少嘅企業東主啊、管理人員同埋員工咧，因為通關要做一啲隔離檢疫嘅安排咧，一直都未能夠咧翻到內地嘅工廠同埋公司嗰度咧處理公司嘅業務啊！又請你一位佢哋嘅嘉賓同我哋傾下成個調查，佢哋睇到嘅情況係點？有工總常務副主席莊子雄，早晨。 Hey, 早晨，大家好。 早晨，莊子雄，講下你哋調查先，究竟而家幾多公司受到疫情影響，翻唔到內地或者嗰啲損失嘅情況係點啊？ 好啊，好啊，多謝。工廠最近咧就做咗個訪問。咁可以話係近年反應最熱烈嘅問卷調查。咁我哋喺3日之內咧，有接近320間企業回覆我哋。咁、那個結果咧，大致上係咁嘅，70%多嘅企業咧嘅表示對企業嘅影響好大，而家唔通關。咁包括咧生產嘅減少。咁有99%嘅受訪企業認為咧，呢、這個對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企業拓展大灣區的市場有很大的影響，其中有82%認為是極大的影響的，就是現在今日這樣的情況。還有一點呢，就受訪的企業呢是完全沒有人反對香港應該強制推行和內地接軌的防疫健康碼。我想這個都很清晰，就是企業是非常之期盼中港兩地通關，或者香港同廣東省嘅通關。 剛才你講到呢個調查咧，話係咪話超過九成嘅企業啊都贊成即係香港推即係防疫健康碼咁啊？係咪超過九成？ 事實冇人反對。 哦，冇人反對。但我想知道咧，呢一個強制嘅意思係全港嘅市民都一齊去用呢個健康碼，定係咩意思啊？定係淨係翻去通關嘅人士用啊？ 當然，如果你需要上去，你願意，你要參加。咁我哋受訪嘅320间企業係完全冇人反對香港應該推行強制性嘅健康碼同國內接軌。咁呢個係好重要，佢哋覺得咧，香港同廣東省之間嘅通關對於營商、對於生活係非常重要。 剛才我就問咯，所以係即係做生意嘅要用呢個健康碼啊，定係頭先話強制啊嘛？咁係全港市民用定係點啊？ 320间企業嘅反應係啦。 但係你哋呢個問法即係講強制嘅意思係強制呢一啲企業去用，定係強制啲其他唔翻去嘅市民都要用啊？定係 強制啲企業 ？OK， 即係佢哋自己想去，佢好願意接受呢一套咁嘅制度。 我都想問一問啦，即係頭先你講到話好多都受到疫情影響啦，啲企業其實有冇話點樣調整啲業務啊？因為可能都唔能夠直接上去睇住內地嘅員工嘅工作啊、進度啊嗰啲咁嘅喎，點樣做呢？其實個調查有冇講到？ 嗱，咁我哋就發覺咧，如果中港兩地隔離嘅安排咧，對企業嘅影響咧，就包括幾方面啦，營運收益減少啦，拓展內銷市場受到影響啦。包括拓展海外市場都受到影響，咁啊廠房日常公司嘅運作啦，咁過去幾年好多企業都會有個轉型升級嘅策略，咁由於兩地之間嘅隔離咧，係使到轉型升級係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咧喺過去個情況咧，企業嘅狀況係42%嘅企業咧嘅管理者。同埋當主咧，基本上都未翻過去大陸，喺過去接近兩年嘅時間。咁有25%嘅咧，就間歇性嘅翻去國內接受強制隔離啦。咁有25%嘅企業嘅管理者咧，就一路未翻翻落嚟香港，一路喺國內。 而家你哋所以見到咁大嘅影響啦，亦都要檢疫啦。你哋希望成個建議係點咧？除咗話係通關之外，有冇話即係諗住做啲乜嘢嘅措施，令到即係內地都同香港傾嘅時候更易做得到通關咧？ 喂 ，sorry， 聽唔到。 即係諗住，譬如你哋想通關之外，其實你哋會唔會有啲咩措施係配合嘅？即係自愿去做嘅，令到通關更加易去做到咧？又 嗱，咁我哋受訪嘅企業基本上大家都同意咧。大家譬如話包括。會是認真去跟譬如說健康申報啦個人的防護的處理啦使用健康碼啦譬如說接受打兩那個疫苗啦打兩針疫苗啦咁21日之內呢冇出境的記錄啦咁48小時的有效的檢測啦，咁包括咧指定嘅地方嘅活動啦，包括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啦，或者指定唔參與聚餐啊等等一系列嘅嘢啦。 OK， 即係總之大家都好願意去自律去做，希望可以盡快通關啦。多謝你，莊之雄同你傾到呢度。莊之雄咧就係工總嘅常務副主席嚟嘅，講到佢哋嘅調查啦，亦都講到因為未能夠通關，對於佢哋做生意等等嘅一個影響嘅調查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張鳳平。 1990年 ，IBM 嘅税後收入達到頂峰。叱咤业界，然而好景不常，在1993年经历了辉煌的 IBM 变得很难行下去，差不多要崩溃。它面对着160亿美元的亏损，要面临被分拆的危险。 谁说大象不会跳舞是由路葛斯纳于2003年撰写的，讲述了他自己在1993年临危受命担任 IBM 的董事长兼 CEO 之后，他如何带领公司东山再起的故事。 郭思立在1993年4月起至2002年3月出任 IBM 的董事长兼 CEO。 在为这间公司服务之前，郭思立先生曾经以董事长兼 CEO 的职务为纳贝斯克公司服务4年。更早之前，他在美国运通公司服务了11年，任母公司的总裁和最大子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 他亦曾经是战略管理顾问公司默肯锡的资深董事。 在这本书里面，郭思立以他特有的文风详细地记录了他去到这间公司重建领导团队，带领员工迈向新目标的种种历程。在这本书里面，他回顾了当年很多的高层会议，讲述了那些充满压力非做不可的决策。在这个过程里面，郭思立为这家 IT 巨人制定了一套策略，在维持公司组织结构的完整、降低核心产品的价格的同时，着手改造公司僵硬的文化。 谁说大象不会跳舞，是一间企业东山再起和危机管理的精彩一首故事，令读者对于 IBM 从垂死挣扎到重新引领风骚的秘笈取得充分的了解。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谁说大象不会跳舞》，作者卢国思立，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嘅環保署咧喺各區咧都推行一啲環保回收站啦，或者叫綠在區區啊，咁就係收集咧唔同嘅一啲回收物品嘅，譬如一啲廢紙啊、金屬啊、膠啊、玻璃樽啊，甚至一啲嘅四電一路啊、充電池啊等等。咁啊，收完之後咧會經過分揀啦，然後再送去其他下游嘅回收箱嗰度咧再去處理嘅。咁啊，大家有冇用過呢一類綠在區區啊，或者呢一啲嘅回收站嘅服務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因為最近咧。看到明報有報導，其中一個叫綠在天后，就是被揭發他們的這個承辦商是將一些回收物料是當一般垃圾這樣的棄置，即是市民送了一些發泡膠的生果網，即是包住生果的網想著拿去回收，就被揭發他們是將這些物品是將它是放到去垃圾站那裡扔了去，而環保署都是證實了事件的，向傳媒那裡。又請來一位的嘉賓跟我們談，就是 121C 回收社的主席陳志貴。早晨。 早晨啊，蕭立文。 早晨，陳志貴，即係你哋就係 121C 回收社，就係營運緊綠在天后啊嘛，係嘛？就係涉事嗰間。我想了解今次嗰個事件點解會咁樣發生嘅？係咪真係有抌咗呢一啲嘅生果網啊？點解會咁做嘅？同埋， 好啊好啊，多謝啊，蕭立文，即係多謝你俾個機會我喺度，即係向公眾解釋下呢件事。有嘅，我哋事主咧係攞咗12袋嗰啲咁嘅發泡膠。咁我哋留喺咗部分，大概3袋度，咁即係變咗有9袋咧，我哋送咗喺呢個附近嘅垃圾站。咁我喺呢度咧就為呢件事件我作為機構嘅主席，未做好呢件事，讓市民咧係致深切嘅歉意。咁嘅至因咧就其實係發生喺8月13日中午1:30嘅時候咧，當時咧就個客貨 van 咧就送咗一批咁嘅發泡膠嚟，咁就話有人叫佢送嚟嘅咁。咁當時我哋嘅主管喺度嘅，就話俾佢聽咧，佢話有冇即係先入定啊咁。咁嗰個司機咧就即刻打電話俾民署就話：，佢唔收喎咁。咁嗰個主管咧就即刻話唔係，我住佢話冇，我冇話唔收。啊，咁你等我同佢講啦。咁佢就話咧，呢個放保膠我哋係收嘅，不過你嘅數量多啊。但你而家下次嚟咧，最好就1/3，唔好儲咁多，或者一半，咁我哋先可以同佢收。咁咧，既然你送咗嚟咧，我就同你收啦。咁所以佢系同佢收咗嘅。咁但系正话讲系食饭时间咧，1:30过咗啦。咁所以佢收得嚟嘅时候咧，大概2点咧，叫做嗱临咧谂住去食饭，然之后翻嚟再处理。咁嗰啲货咧，其实摆咗我哋门口。我哋门口即系喺屈臣道嗰度咧，其实即系个公众嘅即系嗰啲马路嚟嘅， 系 都系比较阔，咁所以摆咗喺度。咁喺佢去食嘢嘅时候咧，就啱啱有两个员工翻嚟。咁嘅員工咧見到成咁多袋嘅豆膠喺度咧，於是乎咧佢就攞起咗部分啊，擺咗喺我哋嘅工場裏邊咧。因為工場啱啱出緊膠，咁所以咧就擺唔到咁多，咁啊令到即係有9袋擺喺度啦。咁佢咧就即係記起 因為早前咧俾人投訴啊，即係阻住個街啦，阻街啦，咁所以咧叫另外一個同事咧一齊咧就推手推車咧最附近嗰、那個垃圾站，咁所以後屘到後屘咧，直至到嗰、那個有人打電話嚟查詢，話要攞翻啲即係攞翻啲回收即係個廢布膠，原因咧就話跌咗啲錢落去啊咁樣，咁要翻嚟睇，咁嗰、那個嗰、那個負責人咧先知道嗱，能打電話翻嚟。喂，你快啲去攞翻嚟！咁佢已經同佢講咧，就當佢送去垃圾站嘅時候咧，啱啱就有個垃圾車咧，就即係接咗嗰啲咁高嘅。 但我陳志貴，我想問，因為我唔係好明白，就算員工頭先話有啲搬入個工場，有啲就留咗喺出邊，但係又就搬咗去垃圾站。但係點解即係無論如何，你見到有一啲呢啲係應該可以預計係可以回收嘅物品咧，擺到喺你哋嗰個嘅即係六座天后呢一度，點解會最後又會有一個程序，或者佢哋係咪慣咗就擺咗有啲又會抌咗去垃圾站嗰度？我唔明點解會有呢個行動嘅出現。 嗱咁樣嘅，即係我先講佢嘅心態咧，即係佢驚話俾人哋警告啊。所以事情咧，佢要處理。啱啱朝頭早咧，就有嗰個下游嘅回收箱係幫發布膠嘅，佢唔係好多回收箱肯收嘅。咁啱今朝嚟咗，一個禮拜嚟一次到，咁佢知嘅。咁所以佢咧就驚話今晚之前咧，可能都處理唔到呢即係呢啲咁嘅發布膠啦。咁於是乎咧，就淨係記住話俾人投訴，就冇諗住咧呢個係天條啊。咁所以咧就佢作自打自為出。即係作咗呢個主張咧，就即係攞咗去等。 咁呢個係佢哋可能意識上或者佢哋慣咗咁做嘅，如果唔係冇理由突然間會諗住。 冇嘅，冇嘅，因為呢個同事咧其實係嚟咗大概兩三個月到嘅。咁喺呢段期間裏邊咧，仲係呢個樣嘢咧，就係佢正話嗰個我講個主管負責嘅，即係抌嘢。咁但係佢啱啱行開咗嘛。咁所以就呢件事咧，我哋就覺得咧要即係經過檢查之，即係檢討之後咧，我哋要定咗一個規矩咧，就係、是。逢係要抌嘅嘢咧，要記錄上網，要影相，要講明點解你認為要抌嘅，咁啊好清楚底下咧，由個主管咧係決定，唔係佢由一個普通嘅同事去決定。即係蕭立文，我想講咧，我哋平日裏邊咧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回收物咧，其實咧係會處理成係一個即係回收唔到嘅物品咧，就要去處理嘅，都要攞走嘅。當中咧就因為我哋你知我哋八種回收物啫嘛，當如果第九種、第十種嘅時候咧，我哋係冇咁嘅地方去處理佢嘅。 但會唔會唔收咧？直接係截咗佢唔收，咁咪唔使你哋處理咯？會唔會係咁？ 就係蕭立文你講啫嘛。但我哋嘅來源有四方面嘅，有啲咧係我哋截唔到嘅，譬如我哋嗰個回收店咧，七點鐘之後咧，我哋關門咧，我哋仍然咧都係有個窿咧，即係俾佢攝啲回收物入嚟，或者有個。空間都俾佢擺我哋鋪前嘅，喺我哋自己嘅地方。咁所以呢啲我哋管制唔到。雖然我哋係有閉路電視，咁另外咧，我哋去大廈嗰度收嘅時候咧，因為你知三色桶咧，我哋唔可以喺度揀啊，唔可以話有啲收有啲唔收，我哋翻出嚟之後先處理。咁所以有好多人真係當嗰啲三色桶係垃圾桶嚟嘅，所以我哋會發到咧翻嚟嘅好多物品裏邊咧係有啲真係收唔到嘅。咁有啲街站啊，亦都我哋特別係工場咧，工場因為被人覺得好似係呢個垃圾站，所以亦都收咗好多唔係回收嘅物品。所以我哋每一日裏面大概有十分之一，少嘅十分之一度咧，就係都係在即係要處理嘅一啲垃圾。咁但係就呢點嚟講咧，我覺得我哋好重要嘅，因為其實我哋除咗同啲同事講呢個係天條，一定唔可以違意。乾淨嘅回收物咧，一定唔可以送去堆填。 O、okay, K， 好， 大家知嘅有啲咁樣。 好啊，同啊 ，O K， 同阿陳志貴你傾到呢度，多謝你。陳志貴就係121C回收社嘅主席嚟嘅。講到呢個六在天后，即係明報揭發到一啲嘅，即係將啲生果網抌落垃圾桶嘅情況。咁啊，聽日繼續千禧年代啦。